只剩下壁炉里的光影，木材在燃烧的声音，画面像离家时的风景。我那年的决定，许下的愿望都很好听，泪却红了眼睛。你说想哭就弹琴，想起你就写信，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。你说爱了就确定，累了就别任性，原来感觉是如此亲近。还记得院子后的风铃，学燕子在飞行，我们俩长大后的憧憬，珍重的话很轻。你说爱了就确定，累了就别任性，原来回忆是如此温馨。 看你在摇椅上织围巾，想起你就写信，情绪

远方煽风点火，雨夜尽清秋，树满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 微笑不如声色的张扬。